系咪先？好，天国咧，我哋提过咧，就系天国究竟系咩咧？系咪真咧？咁啊，即系首先我哋就唔好用一个现代人嘅一种国呢种观念去了解啦吓。咁即系喺圣经里边嘅英文就话 Kingdom of God， 天主嘅王国，可以嘛？但呢个王国呢、这个国咧，并唔系天主嘅居所，唔系佢所居住嘅地方。通常总统梗系佢有自己嘅国家啦，啊，总统有自己国家住喺嗰度啦，即系就唔系咁嘅意思。第一就系、是、指明天万物，天国意思咧指明万物咧对天主所有嘅服从嘅关系。譬如我哋生活喺天主嘅国度里面咧，我哋系佢受造物，我哋同佢有一种从属嘅关系，即服从嘅关系。同埋天主显示出佢嘅势力，当然喺呢个天国里面，天主能够有佢嘅能力，同埋光荣嘅领域。我哋成日都话天主受光荣于高天，愿天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呢个光荣啊！呢个天国呢个概念咧，包括咗启示嘅主要道理咧，同埋普遍性嘅救恩、圣神嘅恩赐。永生的保证四大样嘢。咁天国喺为选民嚟讲咧，麦西亚自己麦西亚嘅国度，或者佢要建立嘅天国系属于末世嘅。末世嘅意思就系话，即耶稣出世之后嗰、那个时间开嗰条界线开始，直至到而家至永远呢叫末世。所以。即是对旧约的选民来讲，就于是麦西亚国度，他要建立的天国属于末世。但是新约所建立的神国呢，就尚未完成。所以 already not yet， 后面就 not yet， 前面就 already 了。当他再度当这个麦西亚再次来临的时候呢，先正是满全或者先正会完成。正如在旧约时代，选民不断这样做普他不能够看作为一个普遍的天国，选民只不过是即是当时预备发展天国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因为天主要透过个选民来到去满全的实践的救恩和发展的天国。同样在新约里面呢，耶稣的圣教会虽然为了广扬和建立天国算为一个有效的工作，但是跟天主国呢但不等同的。换言之，教会是天国的一个媒介，一个工具，是天国的一个征象，但是不等同是天国。所以天国历史可以分为三段呢，第一段就是预备时期，预备时期就是以民备选的时期。第二就是天主藉着教会在地上实践的时期，就是一路去宣告福音，一路建立这个天国。第三个时期就是天国完成的时期，就是最后可以最后说的。那属于一个所谓天上的阶段，在我们人间我们不会开始，你见不到。亦都可以话呢个天国完成嘅阶段咧，系一个上报嘅阶段。所有人咧，喺我哋嚟紧嘅星期咧，就系光荣节，就系、大审判嗰段圣经啊，公审判嗰段圣经，咁就系一个完成嘅时期。咁呢个系即系圣经讲嘅，唔系出现咗，系只系讲章咁。耶稣讲比喻嘅时候解释嘅啫。咁到咗耶稣嘅时期咧，天国观念咧就系、笼罩住咩呢？以色列人，但呢个观念渐渐呢，最先就系以为有一种观念就系、包括呢个天国嘅咧，就系以色列人呢个选民。但系渐渐咧，就呢个观念又变得好复杂，特别喺新约里边嘅天国观念咧，有少少转变。正如人对天主不能够有一个完全的理解，同样对他的神国亦都没可能有一个清晰、绝对清晰的理解 或者是一个很准确的认识。我们对天主的了解是什么呢？都是很多次从某一个角度 去或者借用现代人的一些概念来去解释。哦，天父好像爸爸爱仔女那样爱我们咯，这个是借用现代人的观念来解释天主。但其实天父是不是这样的呢？往往我们有时即看到比喻，或者下次来讲天国比喻那里呢，我们看到一样东西，但是我们看这样东西的时候，如果限住自己就只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很可能呢我们就领会了是有限的理解。但如果我们能够放阔一点去理解那个比喻呢，那我们 对天国呢的理解呢会更多。例如说哦，我哋讲天父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咧，只有呢个父就只系指男性。咁有人话，咁天母得唔得啊？咁系嘛？因为天父系慈爱嘅，喂大佬，我老豆自从我细个开始有虐待我，即系虐儿喎、哦。咁哇，咁天父咪虐儿咯？咁即系所以咧概念咧，而系即系唔可以绑死喺度，而系一个借用嘅时候要扩阔啲去理解。所以了解天国咧，喺马太福音里面嘅意思系指咩咧？接近接受天国，我哋接受进入天国，同埋将天国生活咧实践出嚟，咁就难啦。难咩咧？我哋接受，我哋哦咁接受咩啫？我哋一个概念了解，哦教会系个天国嘅标记，教会系个天国嘅工具，一个媒介扩展紧。啊、即是我们要形成一个概念，那我们形成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就生活出其中的教导。当耶稣说、啊、天国，当他们的比喻这样解释的时候呢，我们领悟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于是我们就生活出来、啊、这个这样的接纳和进入这个天国呢，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所谓信德、望德、爱德。因为我们不信有天国的临在，我们就没得接纳。我们没有那个望德，我们根本就没得可以进入那个天国这回事。因为进入天国呢，不是只有等死后才能进入的，其实因为天国已经在那里了，是吗？咁我哋即係需要呢個三個德行啦、信望嘅三德啦，同埋天主嘅恩賜啦，俾我哋去領悟啦，俾我哋去生活啦。所以天國嚟講咧，對靠住人嘅咧係永遠達唔到嘅，永遠都唔能夠滿全嘅。天國喺我哋基督徒呢個階段嚟講咧，可以話仍得一個奧跡，奧跡係需要去慢慢理解、慢慢認識、慢慢體會，從體會之中咧去。经验多啲，咁喺十三章咧，因为讲咗七个比喻，最少有七个比喻啊。咁比喻咧，为愿意听基督福音嘅人嚟讲咧，系一个好嘅方法咧，去学习同埋去理解。但系如果为嗰啲冇诚意嘅人嚟讲咧，呢啲咁嘅比喻咧。就变得所谓好肤浅，即系我所讲嘅话，天父、天主好似人一个人嘅父亲咁，即系好简单啊。但系如果愿意开放自己、愿意接受嚟讲咧，我哋唔单止只系睇天父呢个概念，可能即系人间父子嘅概念，更加背后嘅含义咧，我哋会尝试去揣摩同埋去经验。所以。当我们读十三章的天国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它的意义可以说其实是很丰富和很明显的，只不过我们是怎样开放我们自己呢去接纳和去揣摩这个意义。所以我希望呢下个星期呢，我们都会多一点呢，就是去领会，即我们不要说啊，我们读了很多次这个比喻呢，我明白什么，于是局限了那个窄的意义那里、啊、而要宽一点去看看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天国的时候，它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去反省想想。 你讲到准备，讲到实践，你讲完成 什么？ 有三个 stage 嘛， 是 你讲到准备，讲到实践，但你没 讲完全，完全是将来才能就会出现嘛，即是完成的事情。 完成成嘅審判審判嚟臨嘅時候， 佢點寫啫？ 將來 future 裏面寫。 即係將來都未發生嘅啦，屬於天上嘅階段。呢個係我哋選擇，一定係佢嘅選擇啊！滿全， 滿全， 即係我哋可以盡力，但係咧根本唔知道個奧秘點樣進入第一發展嘅，所以咧始終個選擇係佢，唔係我哋選擇 嘅。唔係選唔選擇就係佢去滿佢完成，我哋只不過係喺個路上嗰度行緊啫，繼續喺呢個天國嘅路上嗰度行緊。咁究竟那個天國點樣先圓滿呢？喺我哋嚟講就冇法知道實際啲滿意咁話。 既然而家已經喺度，如果真係可以 live out 佢所謂我哋信嗰、那個信落去嗰幾樣嘢，天國喺依一度啦嘛。呢個係一個監察而家做緊嘅。咁將來咩唔同啊？因為我成日佢自己成日咁講嘅，就話咧第日咧你可以 close to God 有個 glory， 你覺得好好。是一個非常之難捉摸嗰樣嘢。 如果即係真正要去了解咧，即係話個奧秘啊嘛嚇，天國奧秘你今日唔可能了解啦。咁我只係能夠咧用翻好似以撒嘅先知書裏邊所講嘅新耶路撒冷係新嘅天主嘅角度點咧？羊同埋老虎柴落喺埋一齊唔會有問題嘅。 这 个比喻这个比喻好像说嘛是新天新地。那即是你想想上完面如果不让人掟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以预想的一个即是理解。 如果世上都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我们经过2000年听那么多东西看那么多东西尚且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2000年前耶穌在對於一班人去講，那班人真的很難接受，即是說我不理你法利賽人好，利未人好，他們覺得你講什麼啊？耶穌你講什麼啊？即是我不知道在猶太人、在希伯來人的觀念裡面呢，有沒有即是天國那樣東西，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他們最明顯的就是我們是天主的選民，特殊民， 即是我們有 一切的東西是給我們， 但他不知道第日天國人可夢想你可以做什麼天國，可夢想你希望我們做 什麼，但是那個觀念這個概念可能不是那麼明顯天國，但是他們呢新天新地的觀念是有的，因為舊約先知以賽亞他們已經說過嘛，所以我只是說就是說回我天國究竟滿意的天國，我都說是用舊約 的先知書來借用他的講法，哦，將來的天國可能就是這樣的，那就是說就算賊佬和那些啲細路仔都可以嚇冇嘢係嘛？都係細路仔冇嘢啦嚇。但係啲大賊同嗰啲惡耶同埋啲臨線嘅人都唔會有咩問題出現喺埋一齊係嘛？咁問題係咩咧？個觀念咧係以前嘅觀念同埋仲話一路轉咗新嘅個觀念咧，佢哋有轉變。即係嗰陣時我哋都話新嘅道理舊嘅道理啊，講墨西亞呢個概念。一樣，他們在墨西亞那時的概念是墨西亞是這樣的，就是最明顯的話，就算猶太人年代怎樣，他們墨西亞的觀念就是解放，從羅馬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成為福興國家嘛，甚至有人說白羊將軍呢，然後六日搞定埃及，是吧，就是那些直接就是放到墨西亞這樣看法，因為他們想著說我們國家搞定， 即對於猶太人來說，他們覺得耶穌即墨西亞就是一個天國的領袖，即他們的概念跟我現在想的概念很不同，他們可能很比較短一點，即總之那邊的大兵地真的有猶太國在那裡，那裡已經是天國，天國特好， 有可能 即他們的概念是這樣的，現在我們看網頁是完全不同了，我想跟那些人是不同， 是不同的， 所以 咁我哋會話選民，唔係佢哋話亞伯蘭嘅後裔就係佢哋，我哋嘅就係亞伯蘭嘅後裔都係我哋，因為我哋又承受亞伯蘭嘅信德啊，救恩唔係淨係俾當時嘅舊約選民，要俾新約嘅選民，啊呢啲概念係唔同噶啦，啊因為耶穌喺福音裏邊，淨話嗰兩個啦，啲外邦人嚟尋求智慧。未成的人都得到天主的恩典，这个明显反映了 未成在哪里？ 明唔明？喺以色列嘅上高嗰度， 因為我今日我頂車嗰、那個咧就黎巴嫩人嚟嘅，黎巴嫩下面咧 question 佢哋自己就摩斯係異教徒嘅，佢就可能你入上邊好攰嘅。我第一帶我去，你打俾我好啊！要親眼去嗰度睇到啲嘢咧， 有時咁就打咗去上度啦。 打住我大佬，一燒 完唔使驚喎。 打燒完實打嘅。 嚇！我嗰陣時都去聖地嗰陣時，啲人話：喂，呢個時間你都去聖地，點咩喎？動亂喎！我話：如果天主要我哋去啊，幾時都。啊！唔打仗都可以翻去佢度啦。 花茶 啊！啊，花茶話俾你聽喺邊度？ 英文即係 咩話？ 英文 ，Learning。 咁樣翻譯㗎。